大家好，我是梁锦祥，你们现在听紧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二十、三十、四十，一个没有既定主题的节目，那就是听什么呢？ 电影、 女人、 工作、 音乐呢？ 咸湿嘢、 烂剧、 黎远、 集体回忆、 赌钱、 打机、 讲下感情呢？ 灵异、 成龙、 试试、 讲二十、 讲三十， 要讲呢啲。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 老虎、 林海峰、 苏文峰、 夏萨特、 杰斯、 京一、 卡妹、 成龙、 台长、 Eugene、 何故、 CY、 郁敏、 老萧、 全智贤、 兴姐、 普京， 仲有温拿、 萧氏、 FC， 同你联合一通。 听二十咯， 听正经嘢。 妖人哋二十，你三十啊，仆街！ 好啦，我头先啱啱讲到过关嘅，就未谂过关翻大陆，就净系讲翻大陆，即系谂下点样翻大陆，同埋系排队咧，都排捻咗我哋噶，先排捻一百个字啊！ 咁坚系啊， 系啊， 都未吸引啊，而家 未吸引嘅， 系咯， 即系未过到关嘅都仲，咁啊好大镬嘅， 咪咯，我个世界之窗都未去到。 下边啊？ 世界之窗 未啊？世界之窗咁，你讲下世界之窗啦，不如 吓、 啊？我去过好多次噶。 我去过，去过一次，唔知道十岁嗰阵时俾人滴咗去，咁唔知无啦啦为唔知点解要去噶。 阿妈系好中意世界之窗噶。 阿妈系好 想，好 想滴走屋企细路仔，跟咗人去咧，跟住唔知佢同老豆就得，即系之后冇几耐，原来我多咗细佬 啦。 哦耶耶！我就真系未去过世界之窗。 我咁啊， 咩少人讲？ 迟啲问下个礼拜你转过去玉火街道嗰边做啦， 有关我事？ 转过嗰边啊，试一试。每个人都要过去试一试噶嘛。 系嘅咩？ 梗啦， 唔系天光啊，就系屌。 喂，继续。 嗱，过关过咗关，跟住 今日 翻去乡下，我哋集中乡下先。 过关我讲一样嘢，过关我记得啦。 你又翻转头过关啦，又 唔系过咗关。 唔系我哋过关，佢未过关。阿张 Sir 过关啦， 好耐去深圳啦， 即系好捻多说话听嘅呢个。 我就去深圳啦。我去到，我记得有一次，而家谂翻起啦， 系 真系走失咗。 哎呀， 好惊噶嗰时， 好惊，我 以后都搵唔翻噶喎，会随时。 咪咯， 系啊，我妈都拆晒啲咯， 系啊， 拆晒啲 黐咗线噶嘛。 好彩嗰个时候就系。即係可能其實佢唔見仔，咁、 啊、 我就聽到好清楚個廣東話聲，好大聲， 係 先至跟住嗰啲聲咧去揾翻我阿媽， 係 爺爺 好驚啊！ 佢可能詭異啲，可能你阿媽揾咗個唔係張錦晴。其實你唔係啊，張 你並唔係張錦晴， 你係邊個？ 可能姜文 翻。 可能系，唔系，我记得我细个， 可能有一个姜文系张锦， 我记得我记得系我有个好愚昧，我谂咗好多年之后，我先知道我系唔明点解啊，我过关应该过一个啊，点解过两个嘅咧？我过完一个又过一个嘅，点解嘅 咧？一国两制啊，屌！ 我唔捻知， 嗰阵时未有一地两检啊嘛， 嗰阵时唔知啊嘛，细细个你得嗰几岁人仔，我鬼知香港。 喂，唔系 噶， 你过香港关嗰阵时咧，就我感觉啦，好亲切， 好亲切， 系啊系啊， 好亲切， 自己有嚟噶， 自己有。 系咧， 有一个大陆嗰度，哇，佢流汗噶， 点解咁恐怖嘅咧？ 好捻样衰啊，唔知点解佢哋 面目 好恶噶， 唔笑啊， 系啊， 系啦， 嘿口嘿面 唔笑，同埋咧就系咧。到而家都仲有，而家好啲啦，就係咧啲制服永遠都係唔啱身嘅，就好大件嘅，因為我可以即係驚佢哋咧，就廿幾三十歲咧都仲會長大，好撚大件， 再廢 嗰啲帽又好撚大， 梳又唔撚剃啊， 好撚 hip hop 嘅， 係啊，眉又唔撚收啊，污糟邋遢， 好撚 hip hop， 邊度似一個警察嘅啫？即係邊度似一個？ 佢係唔係警察啦？佢根本就唔係一個警察， 公安唔似公 安 ，immigration 唔似 immigration， 你係完全唔撚知佢做乜撚，佢即係似賣兩條菜賣菜嗰啲舊鳩 旗，我唔驚佢似咩？我硬系迎住佢哋咧，会塞啲白粉俾你屈你嗰只咧， 好恩奇嚟噶， 好鬼惊！嗰阵时我系会惊嘅，真系惊嘅。 同埋女仔咧，嗰阵时咧，佢女仔咧得一两个发型嘅啫，通常有啲就梳孖辫， 系 梳孖辫咧，同埋佢哋化妆都要嘅，真系马骝屎忽嘅，搭两笪红胭脂喺块。 边系靓女啊？好似翻大陆健身 嗰阵时，我哋就慕名 识打扮 嘅。 唔系嗰阵时，我最记得啲亲戚咧就喺度讲嘅话，佢慕名佢想睇苏州妹嘅。 點不知亂去到蘇州 會，好有錢嘅， 係咯，我都覺得真係掂。 跟住去到 九叔唔喺度，佢上曬位， 係嘛？ 阿鳩叔咗佢即刻上位。 佢去到見到啲蘇州杯咧，好撚搞笑喎，個個喺度馬騮屎忽咁喎，但係個個塊面圓氹氹嘅喎。 咁講啦，嗰陣時興啊，係咪先？ 咁同埋一樣嘢咧，有而家啲細路即係個概念唔同啦，而家有電話唔方便啦。話俾你講過一單嘢，最後一單嘢講關於過關啦。嗰時我記得我屋企同我老豆一齊上去，同埋阿媽上去，我老豆戇鳩鳩嗰時唔記得帶身份證。 嗯， 去撚到深圳關口唔撚記得帶， 成家人屌柒 成日都有喎呢啲，唔知係以前咧， 或者係個證過期啊， 咁就大鑊，咁就大撚鑊啦，就要喺個深圳關口嗰度咧就打個即係借電話啦嗰陣時，或者打電話亭啦，咁啊入個電話亭，然之後咧就打電話，咁嗰時我哥喺屋企嘅，要我哥 即刻攞嚟， 即刻攞張身份證過嚟。足足等咗三個鐘頭， 唔出奇啊！ 唔出奇啊！ 坐翻柴油火車過翻嚟，我哥好撚似頭先你送女翻屋企咁撚樣，去撚到深圳咧，攞完張身份證俾個老豆，屌撚完一輪之後，又自己戇鳩鳩坐翻火車。 即係你哥教訓， 梗係翻屋企啦，唔通跟埋過去咩？ 係嘛？ 通常係捉啲細路去嘅啫嘛，翻大陸。即係我相信你有少少 最細嗰啲咯。 係啊係啊，你有少少年紀，你都唔願去。 我諗你開始去到中學嘅時候咧，嗰啲就會放你入。 開始係啊，開始 就唔願去啦。 你升咗中學就 你咪你有藉口嘛？啊，要考試唔翻得去啊，咁樣點點點點點。咁嗰陣時就有，同埋個人大咗，你都有啲自主意見嘅。 而家就當然個個爭住去啦，大佬。即係你一話去又 睇下住咩酒店。 即係如果都唔係 阿媽五星，唔係五星好難住㗎。 而家你真係見到香港人做啲好撚震撼嘅嘢咧，個關口度， 例如 對撚住啲，你見到黃江嗰啲對撚住指撚住嗰啲查你回鄉證嗰啲大陸嗰邊啊，嗰啲官員啊，指住屌你乜做乜撚嘢，半夜實有呢啲人嘅喎。醉貓咁樣指撚住大陸，成日都好撚擔心。 而家唔敢啦，唔係以前真係唔敢。 哇！以前真係 好鬼驚，一見到大陸家制服咧，哇！即係個心寒一寒噶。 係啊，唔係你講翻依樣嘢制服，我諗翻就係我依個又唔係我故事，我 friend 佢大個話翻俾我聽，佢真係咧就見到一個就係著啲衣不稱身嘅制服，因為佢搭飛機佢哋係有錢啲嘅。屌去撚到撲街個機師咁撚耐嘅，但係後來見到個衣不稱身嘅人。再抽埋有一抽餸啦，有幾條菜啦，有幾嚿肉啦，擦住對涼鞋， 喂， 就入去機艙， 係啊 ，exactly。 嗱，我諗你先， 由我又講埋噶咯喎，你 講埋， 講。 嗱，講搭飛機有呢個經驗咪真係啦，佢哋真係喺個機場度咧，可以夠膽死喺廣播。喺個麥度講播，唔好意思，我哋呢班機要延遲，因為機長未食飯。 嗱，我想講係類似，有一次就係、是已經係 站噶啦， 已經係 delay 咗成兩個鐘，啲人開始鼓噪啦。係，誒點解我講問解釋咁點解要問解釋 ？delay 咪 delay 咯，解咩釋啊 ？delay 咪 low 喂，點解啊？哇，嗰、那個空姐阿頭咧已經係受盡千夫所指， 係， 即係直頭做雞嗰個都未有被人鬧得咁緊要。跟住嗰個空姐咧。好好心咁樣真係揾啦，周圍揾啦，因為知道都唔係都係有啲問題， 都唔好係波啊。 跟住咧就滴咗一條馬路出嚟，即係扯住條馬路出嚟，嗰條馬路咧係著住機師衫嘅，但係咧就即係條胎又鬆啊，條褲又未休好啊。原來佢就去咗瞓覺， 哦， 佢一瞓覺唔知醒啊， 即係同我一樣， 係啊，同你去越南帶隊一樣，瞓覺唔知醒啊。跟住我同我 friend 話。咁上唔上機好呢？佢仲未瞓醒喎，睇唔睇個衰款？係啊，幾鬼驚！ 哇！你知唔知喺大陸搭飛機好撚驚險嘅？即係如果我唔係咁細個，冇得抗拒，我大嗰啲一定唔閪搭，因為我搭過兩次，好撚恐怖嘅。第一次搭飛機居然喺大陸搭內陸機， 係 嗰啲唔係好撚大隻嘅咋，三叉戟有螺旋槳嘅，螺旋槳嘅。即係坐幾十人嘅啫，二三廿人嘅啫。 咁咧有冇俾佢降曬？ 上到飛機咧都有一個 so call 叫空姐嘅咁樣樣。 空嬸啦， 空嬸啦，咁啊都 OK 後生啊，三廿幾啦，屌！咁然之後咧，佢會俾包糖你嘅，跟住一個鎖匙扣，最撚興噶。 係 以前搭啲國航咧，好撚興。 喂，有紀念品都好喎、啊。 最令我印象深刻咧，就係嗰個飛機。 個遺物嚟 嘅，一飛撚上去咧，上去嗰陣時唔係好撚覺。降落嗰時就好撚覺，點解呢？因為佢降落咧係差唔多咧， 坐落坐地咯， 系即系坐地咁插入去嘅，即系你成个人系向下嘅，坐紧个位嗰阵时系。 其实咧，我喺机场做过，我见咧而家香港啲飞机都系咁嘅， 系 系嘛， 都系佢咁样系，即系尤其是货机嗰啲咧，佢系降落嗰下咧，佢系佢系好聚得好快嘅， 系 佢系嗰 啲货重 一日耷落去咧， 唔系你嗰个系嗰个平衡水平咁样降落去啫。我搭嗰個係個機頭向地下，大佬 咁撚浮誇， 即係你好撚好撚。 點解依個機頭要抽氣？ 你知道鎖匙扣其實係俾你做咩㗎啦？ 唔係因為 翻個名落去。 唔係我知道我知道嗰包糖嚟做乜嘢？ 迪京 嗰包糖嚟咧，嚼嗰陣時咧，你個耳水平衡。 係嗱， 我以為安眠藥添。 我又搭過啲螺旋槳機， 係 九個字嘅啫。哇，嗰九個字咧，真係冇你咁好㗎。我哋係兩排嘅，即係面對面嘅軍機嚟嘅。 哦，係啊，係啊，軍機嚟嘅。 軍機嚟嘅。 傾一陣點樣跳傘。 咁跟住咧有個空姐，但係個空姐咧一開機佢會落機嘅，即係佢唔會跟我哋機嘅。 咁咧冇義氣。 佢又教你用咧就話 啦嚇， 古立啊，嗱你們啊，就有什麼問題啦？上面有個氧氣罩， 係， 同埋有個耳仔，因為好嘈嘅。 系啊， 加上 啊， 嗡嗡嗡嗡，亦軍機，即係話有個氧氣罩，咁你就揞住自己，戴個耳仔咧，當乜事都唔知咁樣。跟住咧，哇，好過癮啦，成班喺度。 雷霆救兵啊嘛，大佬， 一齊翻就出 trip， 咁啊試下氧氣罩，一聞佢抽到，哇，個氧氣罩基本上，如果你話就嚟墮機啦。你戴氧氣罩啦，你 死咗先啊！ 你死咗先戴 氧氣罩， 去得開心啲，哇！抽好多，好驚啊！一控埋一尺快真係，哇！有紅雙喜味啦，有茅台味啦，乜味都有。 真 係，如果我下次咁樣咧，我等個空姐救咧完之後咧，我攔撚住個門口鎖撚咗機門，佢唔撚俾佢落去。 你上個機嗰條安全帶啊，我搭嗰架螺旋槳嗰條安全帶，何止有啊！嗰條安全帶直頭係 3D 嘅， 松係嘛？ 你知唔知你哋啲安全帶就 click 一 click 啫嘛？喂，嗰只真係軍用安全帶全帶嘅，你唔識綁佢上嚟幫你綁安全帶，即係打90幾個鏈㗎。 過山車咁樣， 我知啦，好似賽車咁啊，四點式嗰啲咧， 跟住上邊就突咗個氧氣罩出嚟，我屌我出個 trip 啫，你唔使搞到我 九個字啊！ 我唔使搞到我咁樣。 最撚恐怖咧，嗰陣時細個唔識驚啊嘛，但係原來係好撚恐怖喎。後屘發覺咧，我最記得我搭撚完嗰兩程飛。飛機 trip 之後咧，跟住又發生呢個桂林空難啦。 喂， 係我桂林坐飛機喎，細個。 咪就係通常 我舅父同我媽懶叻咁樣，我媽懶叻又聽人講桂林山水甲 天下啊嘛。 你知唔知下一句咩？ 我唔知喎，但係總 柳暗花明又一村。 總之就嗰鑊就奶到爆。 唔係 ，London Beach is falling down。 好喎， 嗰個就奶到爆嘅。佢就同我舅父又懶撚醒咁樣咧，話咩咩就唔知坐火車定係坐車上去轉幾程車咁樣嘅，帶埋我哋，好中意帶我哋去嗰啲啊，話好嘢啊，正啊，又去我舅父堅持要去，我媽嗰啲好細膽啊，即係最遠去到深圳或者去廣州嘅啫嘛，咁去桂林遠啲，一個人到去，你知有時冇冷氣噶嘛，去到嘅時候，佢哋即係可能我嗰時佢哋嗰啲即係常識或者睇電視嗰啲資料好少啊。佢冷到原來係又話隔天下喎，去到45度冇冷氣，去到嗰度佢熱冷到係正， 隔天冇話 冇 話涼， 冇話 熱啊， 我山水啫嘛，叫你睇 得 勁啫嘛， 佢越近個天啊， 係啊， 越熱噶嘛， 佢黐冷咗熱到。 你嗰時係幾時去㗎？ 哇，好耐咯， 八幾年。 八幾我諗，我諗八二八三。 其實 OK， 好污糟啊，好多垃圾啊。 但其實桂林 OK 好玩㗎喎。 咪熱得滯啊！佢熱到淨係瞓都瞓唔到啊！ 但你去到中雨洞嗰啲地方唔會熱嘅， 你唔會瞓中雨洞噶嘛？ 冇冷氣咩？ 叫架飛機慢慢咧停一停中雨洞嗰邊。 下一集你飛出嚟中雨洞， 蝙蝠俠，蝙蝠俠。 咪你諗下八二八三年，我諗八二八三年到啊！我諗我都五六歲或者咁上下啩，你諗下邊有冷氣啊？嗰時一來又窮啦，你又唔會租得好高級噶啦。 風扇已經好叻噶啦。 係啊，嗰啲風扇吹涼啲風，熱撚到我諗，我舅父話熱到淨瞓喺地下都頂唔順啊！ 我哋瞓賓館咧， 賓館咯， 好撚煩厭嘅嘢咧，就係咧發覺咧嗰陣時嘅大陸嗰啲車咧係唔係都響安嘅？ 咁上下啦。 你瞓喺嗰間房度，你係瞓唔撚到。 嗰啲都 OK 嘅，但係 預咗啦。 撥， 咪話俾你聽，我有車啊嘛。 你四廿幾最慘嘅熱到，佢 話俾你聽架車冇 啊。都頂唔緊， 因為嗰次我有一次又係都唔係細啦，十零歲咁啊，同班朋友去桂林咯，好污糟，好多垃圾，咁啊去中雨洞啊， 好鬼靓噶嘛，但系就好 gap 嘅，因为佢都中意动得硬，系要射啲绿色灯。 系啊，唔知点解要 跑到好似鬼咁。 系喎， 跟住一望佢， 佢揸住咪一条女嘅喺度咧， 即系已经几条靓仔，已经极度无聊。 大陆系好中意。 唔系因为佢哋嗰阵时佢哋冇睇过好多戏噶嘛，冇我哋睇过好多鬼片个概念。 系啦系啦系啦， 我睇鬼片绿色就系代表恐怖啦， 佢系正嘢啊， 即系仲要闪， 有颜色就已经正噶啦嘛。你去到差唔多二十 黄蓝色， 十五年前嘅上海啊。都冇話咁遠啊！十五年前上海嗰啲街冷靚都係綠色燈嘅 咁樣嘅。咁跟住咧，喺入去喺裏個中意洞裏邊有啲湖啊咁樣噶嘛。咁啊幾條靚仔喎！哇，啲水好清啊！哇，係啦，哇，唔知望佢好遠喎咁樣。哇，嗰次真係個心嚟一嚟，爭啲跌成班真係跌落湖，望住個湖啊！突然之間兩條狗喺個湖度，嘣一彈咗上嚟。 佢潛水啫， 佢潛水嗰啲啊，佢冇，佢係徒手潛水嗰啲啊，哇！嗰啲手上，哇！ 佢嗰陣時應該係中學畢業，咁因為有我哋啲年代係好興中學畢業咧，就翻大陸。 係啦， 應該係 好興嘅。咁啊，嗰只基本上係跟唔係跟阿媽第一次跟 自己去 大陸嘅，咁啊去桂林 都係翻大陸。 哇！就辛苦到， 但係冇雞叫嘅喎，以前。 冇 咁都唔識㗎啦，有你都唔知啦。 以前係冇㗎嘛，以前係嘛？ 冇，即係冇。 周恩來不嬲都話冇嘅， 而家都冇 㗎， 係得阿牛個大陸有㗎咋。 係啦， 大陸嘅解釋係有啲唔同。 係冇嘅，中國係冇槍技㗎，你要記住呢樣嘢。 我諗我 有個叫大陸。 細個嗰時真係唔係好冇乜㗎，即係冇乜人話我上大陸去叫雞啊咁樣。以前 你細個都唔會叫你去翻頭叫雞， 嗰啲人都唔會話。介绍你啦， 有冇听过咧？ 哇 ，Kenny 你七岁生日啦，睇你第时都计从嘅，所以就叫 唔实习下先啊！ 但你冇听过啦，系嘛？即系以前好耐以前听 過。如果你讲听，我突然间谂翻就系、是、我翻到我屋企乡下，我第一次喺我细个，我谂小学二年级到，我就第一次听到一个小学同我差唔多年纪嘅，即系大陆同学，就我哋小朋友一齐食饭， 唔系叫鸡， 第一次唔系佢哋讲流利嘅客家粗口。 哦， 我好震惊！屌你阿妈抽支劈啊，你夹啦嘛！ 喺度咧难搞， 即系原来佢唔识英文就识客家话， 系咯。 咁咧跟住咧嗱，去到如果你讲叫鸡咧，咁嗰阵时细个即系十零廿岁咧，都冇咩嘅呢个概念嘅。十零岁嗰阵时咧，咁我好记得有一次咧，就同成家嘅，真系成家，因为经过咗细路仔小学嘅阶段，俾阿老母逼翻大陆之后咧，我哋反抗啦。 反抗。 跟住去到十几岁嘅时候咧，即老家，即系乡下有啲嘢。 你一定要翻噶嘛？ 咁啊要翻去啦，咁啊要翻去，成家翻去。咁啊有个大陆嘅亲戚啊，帮我哋租咗啲即系啲三线嗰啲三星嗰啲宾馆咁嘅东西啦。咁啊，佢又戇鳩鳩咁样咧，就租咗一间房。我成家五个人，咁啊焗住要加床啦，加到成排都系床。 系。 咁啊都唔紧要，开电视睇。電視睇唔到，咁啊叫個 waiter， 服務員， 服務員係入嚟啦，整整個電視，跟住有個服務員入嚟，穿住件白色通透型恤衫， 哦， 喺個電視前邊，嗱我哋嗱你諗下個場景就係一間房， 女嚟嘅， 女嚟嘅，五條友瞓喺牀嗰度等緊嗰條女整電視，個電視開住有啲光， 哦就透啦， 就透到咧，跟住並來， 冇呢個意識 㗎，啊佢冇嘅， 並來並去，跟住佢成家。我老豆啦，我啦，我喺度望住电视个电视咁样未整好嘅，系咪冇无线嘅喺度？都整埋先好走， 你冇走啊你？ 但嗰时系好单纯，我哋嗰时即系完全系冇呢啲，即系唔会好似而家牛咁样，见喺街见条女咧。 如果系牛哥就已经埋推佢姐啦。你话佢啱啱乌低整紧电视，咪啱啱冇咗位， 唉整唔到继续推噶啦。阿牛嗰啲而家翻到啦，唔同啦， 就推佢车大佬。 嗱，佢买完餸啊，做鸡噶啦。咁我哋嗰时冇噶嘛，所以冇呢样嘢，冇话去翻大陆叫啊，冇完全冇呢个 concept 噶。 但整體大陸，我記得嘅印象都係去人哋鄉下，我自己鄉下就少嘅。 嚇、啊，你鄉下邊度啊？ 鄉下喺石岐咯，中山啊。 有乳鴿喎， 係乳鴿咯，但係就少翻嘅。 嗰如果你細路翻中山係仲慘，即係 都慘慘地啊！ 真係嗰啲叫咩啊？這麼近那麼遠啊！ 中山嗰啲位又好騎呢㗎， 騎呢㗎，因為冇嗰啲虎門橋啊嗰啲咧，咁你 哇 喺 兜個大圈 個兜個大圈， 兜個大環，係 啊，所以那麼近，這麼近，那麼遠咯。 係啊， 中山嗰啲窗下唔好 係唔好掂㗎，因為翻到去佢哋好撚中意起樓啊，唔知點解我爺嗰啲咧 係 要揾錢翻去起一層樓㗎嘛。 起祠堂啊，第一件事。 佢又唔係起祠堂，起翻自己個，因為佢哋自己有間屋噶嘛，分咗爛，屌嗰層樓唔分得香港個撲街，咁喺嗰個起，成日起起嚟起去，好撚好撚煩厭噶。 喂，咁應該而家點喎？係咁要收翻都賠翻幾球喎？ 住喎，我度好撚窮喎，窮閪嚟嘅。 冇所謂嘅，好多人都係咁樣噶，好多噶。 我真係唔住喎，但係而家暫時。 屌你無端端個起條路，你鬼知啊？ 有一次咧，係去咗人哋嘅鄉下，跟住咧就喺人哋嗰啲咪好興，哇！佢哋好撚好客噶嘛，唔知點解， 係係係， 好撚中意叫佢嗰度瞓噶嘛。咁有一次幾條僆仔去瞓覺，咁啊瞓撚醒個朝頭早咧，咁啊迷迷糊糊，唔係我人係好撚怕鬼噶嘛，唔知點解，個人好撚細膽噶嘛。咁啊朝頭早咁啊走啦，出去食早餐，好撚擦早起身，唔知點解喺鄉下唔知點解硬係唔可以咧瞓到即 係，梗唔得啦，五點幾雞蹄大佬， 自醒 啊 唔可以，咁 佢 雞蹄瓜鳩事咩？你唔可以嘈咗，係要好早起身噶喎，唔知點解喺鄉下。 哦，係啊， 係跟住個氣氛， 早瞓噶嘛要， 跟住你個氣氛早瞓，因為一到夜晚你 好驚㗎， 七八點就要瞓。 我話齋，我諗翻起就係真係噶嘛，我成日聽聽嫲嫲話摸蚊帳數到個蚊帳啲 number 嗰啲窿夠咧，就捉你 㗎嘛。有啲咁嘅，有啲咁嘅嘢咩？ 你唔知咩？ 我唔知喎。 數蚊帳啲窿，蚊咗好多窿喎。 咁我哋打電話俾潘少聰啊。 喂，你唔知呢啲㗎？ 冇聽過 喎。啲鬼咧，啲鬼 係點啊？ 趴住蚊帳嗰度， 就中意數蚊帳。當佢數到 有撚排數喎、 啊，因為佢哋係鬼。蚊嗰個數到嗰啲蚊帳有幾多個窿，即係幾多百萬個窿咧，中咗咧，佢就可以入嚟。 哦，咁幾百萬個窿好難中嘅，中到難中個六合彩。咁唔緊要，呢啲鬼我唔驚嘅呢啲。 都彩到排數啊！嗰日朝頭早走，我行最後喎。咁咧，佢哋好興咧，嗰度門咧就有個簾啊，係一塊布嚟啊，一塊布嚟。我行最尾，咁啊好撚，我唔知點解我好撚熬底啊個人，到而家都好撚熬底噶。臨行到尾咧，我唔知係嗰塊布啊，即係搭住喺我身度，咁我行到出去，佢好正常啊，即係你唔會企你嗰塊嘢飛甩出去，佢由佢揈啦，揈到背脊嘅時候咧，一揈拉屎嗰下咧，我 feel 到係隻手咧搭撚住我膊頭喎，跟住我就 好驚啊！ 哇！我係熬撚曬底啊，真係。 哦，所以你跟住就開始要留長頭髮啦。 係啊， 反正都俾人摸啦。係 啊， 撩佢個頭髮自己冚住吹人咁樣。 好 嘢，原 來嗰下係我感覺係好似有人捉住我。 唔係你翻鄉下，你住嗰度咧，即係真係鄉下嗰間屋咧，有冇廁所嘅？有冇自己廁所嘅？ 一定係屎坑嚟㗎啦，嗰啲叫 屎 坑咯，就唔係廁所。 唔係喺間屋裏邊嘅， 喺出邊㗎嘛。 喺出邊嘅。佢因為佢哋我嚟種菜用噶嘛， 嗰陣時咧，嗰啲分子 跌甩咗去， 冇計，哇跌咗去我，你唔會見到我唔會出翻嚟嗰陣時候， 生不如死， 我寧願死鬼咗喺裏邊算噶啦。嗰陣時咧就佢有，因為我要香港人去咧，咁我阿嫲咧就整定個馬桶啊。 哎呀，咁錫你啊！ 唔係嗰啲馬桶尿兜啊，整定個尿兜。咁喺鄉下裏面咧，好少人用尿兜嘅。咁啊，專係俾我哋用嘅。但係有啲隔離屋嗰啲咧，有啲隔離屋嗰啲粉腸咧，就攞走我哋個尿兜去。 點啱做咧？佢妒忌 嚟，妒忌咯，可能係。咁啊，成日到夜晚咧，我過尿嗰陣時咧，個尿兜喺邊啊？啤雞後側邊嗰條友攞咗嚟用啦，又咁樣，跟住夜媽媽咪就喺地下屙咯， 周圍屙 啊，真係 正常 㗎。唔係，我哋唔喺出去周圍屙喎，喺屋裏邊周圍屙啊。 咁衰， 撚冇品， 夜黑啊，驚嘅真係。唔係點啫？同阿媽講屙尿啊，自己出去啦，點出啊？ 媽媽又真係不能夠， 真係驚㗎，真係黑掹伸手不見 狗咧。 狗都唔驚啊！狗都有個有叫生命體喺度啊！你驚啲冇生命體噶嘛，大佬啊！ 舊年代嘅鄉下係真係冇燈，冇燈， 冇街燈。 係啦，我哋靠嗰支好長嘅唔知咩牌嘅銀色嘅 入 電筒入電， 入嗰啲大電， 係啦， 好撚多嚿嘅， 好撚多， 好似係 黑貓定乜鬼嘢？ 係啊， 好似入黎明燈咁樣嗰啲， 好 多嚟 嘅咁好驚，一推嗰度木門咧，一推出嚟咧，全部黑曬，黑到。 睇唔到嘢啊！ 完全喺屋里边已经系睇唔到影 嘅， 睇唔到嘢。 会睇到啲星星咯， 睇到星星有萤火虫咯，最 惊 好 多 萤火虫 嘅，见到一个一身好眼力嘅，咁样就啲人啲眼力啊特别好。即 系佢哋系好噶，佢只眼好噶。 即系佢哋练日日啫，我哋即系一年翻一次。 佢啲灯胆系唔够 work 数噶嘛，即系个电力唔够。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十火都咁暗嘅。 嗰啲好嘢嗰味嘢噶嘛，啲灯嗰啲光数系嘛。黃黃地， 同埋咧，佢哋好興，即係好撚好客嘅，真係去到人哋鄉下，我姨丈嘅鄉下，嗰個唔知乜撚嘢阿姨定唔知乜撚嘢咁上下，佢嗰啲唔知乜鳩嘢親友啦，後生少少嘅，咁佢哋嗰啲人又好撚好客，你知唔知點解嗰啲人咧？佢哋嗰啲人係瘦瘦地嘅又，跟住有一次，咁啊，我又即係食蔗，我細個好中意食蔗，因為睇戲咧就加熱蔗嗰啲好撚正咁啊，香港，咁啊食蔗喎。 咁啊整幾碌嚟啦，咁樣跟住就話食， 叫你一手食一口食曬， 嚇咁啊諗住食啦，咁啊冇嘢批喎，咁啊冇嘢批， 要咬皮嘅喎自己嗰陣時， 係啊， 有招呼大佬。 有招呼， 即系嗰个借根啊嘛， 你 帮你， 佢帮你咬， 佢喺度洗紧菜嘅。咁我咧就即系几条僆仔就好捻想食，咁然之后就揸住咁啊，喂，搵嘢批得先有得食，即系冇一批冇得食噶嘛，借你真系 喺 捻样度噶嘛。嗰啲借系咬唔到，咁有冇可能口咬啫？我哋正常人。 唔係喎，嗰陣我記得係 咬 皮喎，咬 啲咯， 白高級嘢啊！ 老豆通常幫我咧咬一口喺頭， 係啦係啦係啦，已經有個缺口就易咬啲噶啦。 好啊，姨坐喺度洗緊菜，冇問題，拿過嚟，成碌同你咬，咬撚曬啲皮，跟住佢揸嚟打俾我，我望住佢，我唔食 喎，衝落嘴未？ 即借借根都俾佢舐埋啦，就係。 借根咁都得啊！ 嗰条根都俾你舐埋，大佬。 点算咧？ 借底都舐埋啊！借底都舐。 O K， 唔知唔知佢哋讲咩？听翻上嚟， 听翻听翻唔知咩？听翻 小魔女 小魔女王嗰集 系咯。 唔系佢系真系有招呼啊 ！O K， 真系 有招呼啊！ 咁啊，老老实实到最后嗰碌借你点处置先？ 冇啊，俾翻翻佢食咯。佢揸住三碌啦，一个人。 屌你咪中港矛盾咯，而家咪搞， 咪咯。 我真系 文化差异，你都唔包容嘅。 你啲水冲啊，咁咪得咯。 点冲咩？成碌佢舐过晒噶嗰啲位置。 佢咬啫嘛，佢冇咬完。 大佬，佢打横好似即系吹箫咁样嘅，之后就拉啲皮，之后拉一。 你真系嗱， 我觉得 嗱 ，Kenny 搞清楚先，横笛直箫啊。你系打直咁样咬定系打横咁咬？ 佢又打横咬啊，打直咁样， 即系烧又吹，顶又吹， 系啦，两 款都玩，两 款乐器都玩埋， 玩晒嘅。 佢都未请你食。 你教你条女， 但系佢啲牙真系。 教你条女， 教条女做咩？ 咬字。 喂，佢 唔系咬字，系咬字啊！ 旁边咬字我。 喂，因为佢咪好似佢嗰个姨咁，又屎晒出嚟噶嘛，大眼镬。 唔系嗰啲好客咧，我好惊一样嘢，就 系 夹餸俾你 系嗰啲啦， 佢夹鱼俾你咧，系一条鱼夹俾你，成条皖鱼夹俾你。我好记得我到而家咧好怕食鱼嘅，就系咁解。因为有一次咧，有一次咧就夹咗一条皖鱼尾俾我。你知皖鱼尾嗰啲骨咧，连骨咧 都唔好耐啊！好似手巾像嗰啲窿。 系啊，皖鱼好多要。 系啊，咁我唔食又唔好意思喎。跟住我俾咗执俾条僆仔，嗰条僆仔两岁到嘅啫。 开心到， 哇！开心到，跟住揦住条骨咧，系咁。系咁选，跟住佢问我：，哇，点解你唔食？你唔食鱼啊？跟住我不嬲都唔食鱼啊！自从嗰句之后，我不嬲都唔系好食鱼嚟噶，真系噶。 我照嚟关阿的总事添。 哇，真系。 关事嘅，唔系同埋又要讲下我哋即系以前咧，僆仔同埋再我谂我六年班到都仲好卵型嘅，翻大陆，即系无论你系任何一条柒头， 你着西装嘅， 唔肯系。唔關事，佢知道你係香港人，一睇就知係香港人，因為佢哋唔撚著牛仔褲噶嘛。係， 佢哋著西裝落田，佢哋 著波鞋咧。 係啊係啊， 我哋有波鞋，有啲即係佢哋未撚聽過嗰啲牌子，波鞋 Reebok 啊、Bossini 啊咁樣。 唔係呢個。 毛殼啊，毛殼啊，哇！ 嗰時佢哋冇啊嘛，一睇就知你係香港人啦，一望就知係香港人。嗰啲眼神，即係淨係個眼神啊，都唔撚同。即係當然，我都話再重複一次，你而家香港，即係如果你係而家大陸嘅八九十聽撚到呢個節目，你火都嚟啦， 直頭啦！ 你啲咁嘅撚人，柒頭香港人，但係當時真係唔係， 唔係 好撚型嘅。你頓時嗰 喂屌你，我嗰陣時喺鄉下，求其揾棵樹企喺側邊，啲女尖叫嘅，啲牛都會， 我啲牛乸， 講到咁大，講到咁大。牛腩 即刻同 唔係真係 真講真，你鄉下嗰啲飯咧 特別好食嘅， 特別好食嘅喎， 好有飯味嘅。 就係而家話賣到好撚貴嗰啲糙米，即 係 未剝殼，有啲仲佢有少少 殼。張 Sir 講嗰啲我又試過啦。我哋嗰陣時上去大陸食咧，好撚怕，因為咧成日都覺得啲飯好似有椰衣咁樣樣嘅喎，黃冚冚咁㗎，一睇 好香喎，你 好香㗎，香口㗎， 好香㗎。 唔係佢未開始發展到不撚停咁造假嘅時候咧。佢啲嘢好啦， 系啊， 唔係其實我反而 啲雞都好食啊， 哇，好食不得了， 係啊， 啲鵝啊，我記得有一次翻嚟， 係啊， 喺鄉下翻嚟又少啲人噶嘛，翻嚟少啲人，咁啊經過張木頭，我記得張木頭火車站，我老豆突然間衝落車，好鬼驚啊嘛，我老豆衝咗落車喎，你做咩啊？咁快有易拉包嘅嗰度，衝落車，跟住落完車之後咧，哇，好急咁買一隻鵝翻嚟啊！ 哇，好食到啊！ 喺 个火车站侧边，哇，好食到不得了啊！真系。 咦，你客家人嚟噶？ 唔系。 我喺樟木头嗰边嘅。 系咩？ 唔係個火車經過樟木頭，因為我冇辦法。 但係嗰陣時，但係嗰陣時，嗰陣時啲人買禽畜翻嚟買生嘅 喎，係有好多好多大生翻 嚟。唔係，重複係佢。 喂，我整個電視你都俾翻你雞嚟啊！ 佢未撚開始造假嘅時候咧，嗰啲嘢好撚正，連啲空氣嗰啖空氣都好撚正嘅。朝頭早索嗰啖空氣咧。 空氣咧就有兩邊啦。如果你 確嘅， 你廣州去大城市咧就柴油味，好懷念以前好憎，好大陣，而家好懷念啲柴油味，成街都柴油味。翻到鄉下咧，哇！嗰啲牛屎味，空氣清新到啊， 好清新噶嗰日嘢。 牛屎係香噶嘛，其實你食草噶嘛， 有啲草青味咁。 好鬼清新， 有少少殼嘅朝頭早，因為你唔慣，你唔喺香港唔慣啲閪空氣咧。 即係公雞一提嘅時候，嗰陣就最 哇嗰陣爽到咧。 但係卅幾度之後咧，你就大 Q 鑊啦。 係啊，咁啊開始彎噶啦。 啊，咁啊跟住就。去到鄉下咁食嘅完全係冇問題嘅， 食嘅正啊， 食嘅正嘅，我係一大大隻，哇！真係大，全部咧， 因為全部自己養噶嘛， 全部自己養噶，跟住佢知道 打針噶，咪針都冇啦，窮。 因為我哋嗰邊就知道，即係班香港啊，邊個佢翻嚟啦， 係啊，佢成條村出去迎接你， 成條村跟住就側邊嗰啲咧係養定雞啊。即係養定雞嗱，等你嚟啦！依只就 而家養定雞等你嚟嘅，不過要俾錢。 等你揀啦！哇，好鬼豐富。 俾養雞啦。 唔係而家啲鄉下都唔養得啦。 而家大陸好多地方。 而家我諗到好多地方。 而家都話開始。 都唔俾你啲。 上個禮拜話開始取締啦嘛，廣州唔准買活雞啦嘛，開始逐步。 系咯，唔撚俾你搞噶啦，嚇咁啊其他嘢啦，佢諗下點樣呃你好過啦，屌！ 我最記得咧就係話去嗰啲叫噏得茶樓咧，鄉下啲茶樓咧，兩毫子人民幣燒賣，唔係四粒，嗰度係四十粒咗緊咯。兩毫子四十粒燒賣，全部係肉嚟嘅喎， 一條專食 頂你粉都冇一粒嘅喎，而家香港啲燒賣粉嚟，粉買嚟啊嘛。哇！真係燒賣嚟喎。 嗰陣時仲有好撚豪使咧，你知揸住少少錢就好撚有錢 啦。豪使就講炮仗啦，沙炮五包， 係啊， 咩啊？幾多錢啊？ 嗰啲老闆見到，所以點解 係 啦？嗰啲人咧見到香港人咁樣發光咧，哇！靚仔，你嗰啲咁爛臭靚仔埋嚟，見你香港人都起碼你買幾多？你大陸嗰啲人買沙炮，一粒啊， 係 啊，或者半粒， 三排 先，係啊，袋住，係啊， 咪會送禮啊嘛，炮咩冇錢啊？攞攞啲炮仗去玩啊！ 哇！嗰時我哋翻大陸最開心咧，就去燒煙花噶啦。 梗係啦！ 你知唔知原來咧翻大陸咧越北嘅地方咧啲煙花就越靚。 即係煙花，我哋都玩得好輕騎嘅啫。 佢哋九頭豬嘅啫，最多。 唔係啊！九頭豬係咯。我上到去桂林或者杭州嗰啲地方， 有錢 就有錢啊！ 係繼續啊！ 佢哋原來咧係。 繼續， 佢哋原來煙花咧係有一間間鋪頭賣嘅，成間鋪頭賣嘅， 即係你係去買撚咗， 即係你喺煙花廠度揀。 即係而家我哋去，譬如去模型鋪咁啊睇模型啦，佢入間鋪頭成間鋪頭煙花。 煙花廠喎， 哇！我哋未至於咁好。 咁但係佢 雖然老實講，八十年代大陸係比較落後，但係煙花咧好撚先進嘅。 系 講真嗰陣， 煙斗先進， 好撚多款式嘅。嗰時哇，入撚到癲撚曬咁啊，揸住幾廿蚊人民幣買撚到你傻喎，真係。哇， 幾廿蚊人民幣喎， 好犀利咯！ 我最記得嗰 幾廿蚊就癲㗎，嗰時。 嗰買樓啊，幾廿蚊大佬， 好多㗎喎。 嗰時一蚊港紙對三毫紙人民幣到咯。 啊，好犀利㗎，幾廿蚊人民幣。 咁上下啦。哇，最記得好撚搞笑嗰啲煙花。 咩話？一蚊港紙對三毫紙人民幣，你咪調翻轉。 系咯， 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啦，或者調翻轉啦，唔撚記得啦，係 人民幣未升嘅喎嗰時候。 咁啊嗰時，哇！佢啲煙花好撚正喎，有啲咧好撚似咧，你人哋登台放乾冰咁樣樣咧，好撚大嚿圓筒形個， 嗯係係， 放喺個地下度，然之後點撚著行開咧，佢好撚似咧，好似登台咁樣樣，有啲乾冰咁樣走出嚟喎，跟住 啊佢都幾多花神嘅， 係啊五顏六色咁樣樣放出嚟喎。 我哋手揸龍套豬嘅啫喎， 龍套豬都有，但 跟住龍套豬爆咧隻手瀨曬。 但當你上越上到北嘅地方咧，你唔玩龍套豬㗎啦。你會見到咧有啲火箭咧，好撚多一碌碌嘅火箭，有啲香雞插落去，好大碌膠火箭嘅，搞火箭嘅，同埋一隻咧好撚搞笑，我玩過咧，佢有個火箭台嘅，即係你放喺地下度，你點著條引咧， 佢嗰個火箭咧會甩咗個火箭台，成支飛上天嘅。 哇！呢、這個 爆 咧 金剛咁啊，大佬！ 呢、這個咩咩一號嗰啲衛星嗰啲 初階初階版啊，初型。 跟住好撚搞笑喎，仲有後著嘅喎。佢爆甩完之後咧，佢有個坐降落傘嘅人。 哦，呢個有嘅，呢、這個有，呢、這個見過。 好撚搞笑，好撚得意啊！呢、這個係。 因為以前我哋細個嗰陣時，最主要都係沙炮、炮仗同埋火箭咯，就好輕騎嘅啫，一點就飆嗰只嘅啫。嗰 陣轉地龍咯， 同埋就 轉地龍咯，係咯。 我射屋頂就俾阿爸鬧， 係啦， 即會着火嘛。 係你射人哋屋頂嗰時㗎。 屋頂仲係有禾杆草， 禾 杆草啊， 住個俾，即我哋借雨咁。 炸牛屎， 炸牛屎咯，射牛屎咯。 係啊，炸牛屎最好玩。係點解？ 最撲街龍套豬嘅，有時你知嗰啲招子掉撚轉印咧，可能似刮的槍咁樣，你揸住明明隊出邊嘅， 唔係我 向住你個身射咯。 唔係我試過啦，就係側邊嗰條友裂咗，即係佢揸住個位裂咗，佢 pass 俾我揸，一揸棒。哇！跟住你知大陸咧，即係嗰啲古法醫療噶嘛，浸咩浸豉油啊嘛。跟住我唔知打隻手窿，哇窿曬又痛喎，浸住豉油做乜春咧？食得啊？ 爽啊！ 醃一醃先。 哇！點樣窿咗啦？ 醃一醃先。哇！幾鬼 隨住我哋即係係呢一個劉德華嘅時代過去咧，大約係咩年代到我哋開始由劉德華變撚咗温兆倫咧？ 即係外國， 唔係外國，我哋由咩年代開始即係由劉德華變撚咗黑衣咧？因為我哋呢度在座都見證住成個演變㗎嘛，即係由我哋去到嘩屌你乜萬人空巷， 其實唔係好長，唔係好耐時間。 我記得我2000年去上海都仲係好，香港人都仲係一個品牌。 屌嗰時我哋攞嘢翻上俾啲親戚啊，我記得攞樽可樂克上去，幾年之後嗰樽可樂克仲擺喺個櫃度啊，唔撚開。 唔捨得食。 係啊， 過時過節先至批一斤。 唔係，完全唔捨得，原封不動擺喺度嘅。 都結婚用啦，應該係，應該都係結婚用。 做嫁妝 都係十年八年嘅咋，劉德華變温兆倫真係好快嘅咋。 突然間冇曬單，唔係最主要嘅，突然間冇曬單車。嗰陣時好撚多單車， 廣州多。 我哋八幾年講緊八二三四五都仲係好頹嘅，八六都仲頹嘅。 嗰陣時我哋上去係土皇帝咁滯啦，浪族闊少爺啦，企棵樹側邊噶嘛。 應該係嗰九三九四嘅差唔多。 都未咁早啊！ 2000年都仲 好多城市都仲係對香港人有啲恭恭敬敬嘅。 係咯，即係 真係呢十年八年嘅事嚟嘅咋？ 即係近呢十年到 啊！即係2005、2006啊，個經濟真係起飛嘅時候㗎啦。 我哋就撲街啦！ 啲房地產開始又嚟翻嘅時候，我哋就撲街啦。 哦， 係啊， 不過其實都真係好快，我諗都三十年都冇，即係廿零年到。 好快， 即係你仲係， 且你自己翻鄉下睇你就知， 一路上緊落去嘅。 而家鄉下都而家去鄉下，以前我哋住嗰間屋個位置已經唔知變咗乜嘢。係 快撚到咧，我 可能係開緊間 LV 啊。 我以前做嘢咧，就去撚個元朗嗰啲豪宅咧，啱新起嗰啲咧。咁有啲而家你知元朗豪宅多數都大陸人住噶嘛。係。個大陸個發展係快撚到咧，佢住豪宅咧，但係佢間房門咧仲係用緊啲農村嗰啲門簾嘅。 即係慣咗， 係慣咗啊！仲係嗰啲紅紅白白嗰啲門簾咧，你個塊布鋪喺個門框度，然之後你入房嗰時要揭撚起塊布先， 即係有個鬼手找住。 完全係鄉下嗰塊嚟嘅，睇到係。 我講嗰個風水嘢可能係。 唔係你諗下，急速度發展到佢哋中間冇咗個過程啊！ 係 沉澱唔到， 即係突然之間暴富啊嘛！一夜可能一個月兩個月，突然間冇有錢 嚇 咁。咁我今個心態未準備好，總之咪人哋話 LV 就係象徵，我咪成 set LV 立翻嚟咯，好多都係咁。 細個 香港我哋好多呢啲 咩？細個屙屎根本冇廁紙呢樣嘢嘅，揾塊樹葉啊，或者你見到坑渠邊有啲水管，你 或者就咁揩落去咯， 揩落去啊，跟住佢突然間跳咗去，哇！屌你都有 tempo 大佬， 同埋你又聲控電燈膽，即係聲控嗰啲走廊燈，轉到去唔需要呢樣嘢，喂。基本上都係依幾年嘅 事，好短時間嘅咋，好短時間。 即係舊時你去啲走廊要抌地，哇！啲好玩嘅嘛，揼地著燈。我記得我翻去大陸做嘢，開始喺大陸發展嘅時候，都仲有噶嘛。 有 已經冇啦。 一行過樓梯，因為慳電啊嘛。 係啦， 樓梯就著。你行過咗啦，佢又識，咁我好開心嘅，哇！閃下閃下咁樣。因為我自己對大陸咧個觀感咧，開頭嘅時候咧，譬如小學嘅時候，我好驚嘅，真係驚嘅。翻到鄉下玩炮仗，梗係唔驚啦。咁但係其實係去到 你幾時開始即係變咗你本身討唔討厭大陸？我就即係而家啊，我就好撚討厭大陸㗎。 我唔討厭大陸嗰個地方嘅， 呢、這個景呢、這個國家我係唔討厭嘅，即係我其實好向、 OK、 我係好向往大陸。嗱，因為點解有好大嘅轉捩點呢，就係、是、我應該係讀 U Year One 嘅時候，我同我女朋友第一次出 trip， 即係唔係出 trip 嘅， 就過住啦。 真係真係咁講，可以咁可以咁講啦。咁嗰陣時呢就係俾呢個中旅社老點嘅。我哋就去韶關，廣州上面韶關。咁啊過年㗎，我記得係過年。 哇， 真係都唔知點解人哋係盲流係返緊鄉下嘅時候，我哋走上去旅行。 就懶叻。 就懶醒。咁啊去中旅社嗰度呢買火車站連酒店套票嘅。咁點知比如中旅社老點咗我哋。咁老點咗咩呢，我哋買個丹霞號係特快車嘅。貴嘅。点知 上嗰啲仙境嘅丹霞号， 丹霞山嘛，韶关一个丹霞山，所以叫丹霞号。咁啊，点知咧去到嗰、那个深圳火车站咧出事，原来嗰张飞咧就唔系丹霞号，系架慢车。 哦， 系架慢车，又要等几个钟要上车。咁慢车我哋嗰初时唔知道慢车同埋嗰啲快车嘅分别、嗯，因为慢车而家你知唔知个分别系咩先？唔系速度慢嘅。一樣速度㗎，不過慢車係全部站都停。嗰架車本來正常咧係三個鐘咁上下啦，嗰架車搭咗我哋九個鐘，由六點鐘搭到去凌晨三點鐘。開頭上到真係好驚，好驚，真係一個好好嘅人生經驗，好驚，因為好多人好多盲流，去到啲細站嘅時候咧，喺波喺啲窗嗰度衝曬入嚟。我哋嗰個屎忽行過少少咧，都七個攞友吉埋扼埋嚟㗎啦，好驚嘅，因為成架車裏邊全部都係民工，污糟邋遢。北方人得我哋兩個香港人，就叫做身光頸靚啲啦。即係架車裏面融咗你又得，乜都得，嗰陣就好驚。但係一個好嘅 experience， 嗰班車裏面嗰啲人咧，雖然個樣係蓬頭垢面啊，污糟邋遢，好好人。 係 成班坐我哋對面嗰啲咧，好人到不得了。 嗯， 真係好幫手。即係譬如我話，我哋好驚嗰陣，死一架車要咁耐未到嘅，又唔知道咩站，黑掹掹喎，個站頭又睇唔到喎，行極都行唔到啲大站咁樣，即係問對面嘅膽粗粗問對面話：而家咩站啊？咁我阿嬸又唔知啊，佢真係 幫你問 同鄉咧，好多同鄉由車頭問對車尾啊！ 我有乜撚嘢站啊？ 而家咩站啊？跟住哦，原來咩站，跟住傳由車尾個傳翻翻嚟，哦呢、這個咩站？跟住佢再問一句。咁仲有幾耐到韶關？幾耐到韶關？好緊張，有呢個問題，又傳翻去車尾嗰度。幾耐到韶關啦？跟住傳翻嚟，仲有八個鐘，真係好好人。跟住去唱歌啦，因為佢唱歌，好掛住鄉下。 即係同阿子凡一樣唱歌。 係啊，掛住鄉下又唱歌啦。咁啊，啊又傾偈。啊，你邊度嚟㗎？香港啊，我哋好。 即係有傑斯嘅，我到在我嘅家。 佢話：我去香港嚟啊！我哋好渴望香港啊，成日都聽見香港啊，唔知係點樣問好多香港嘅嘢，跟住教佢唱佢哋鄉下啲歌，跟住又請我去食佢哋嗰啲嗰啲 特色小食， 係啊，嗰啲小食佢諗住帶翻鄉下， 即係有個女嫁埋俾你嗰啲嚟喎。 係啊，真係㗎！如果佢得佢喺火車，我可以搞掂佢。我香港人未，香港人真係未試過咩事。咁啊，架架車好污糟嘅，因為成地都係借，好似鋪咗張地氈咁樣㗎，啲橙皮。跟住我係。買咗，因為一去到每個站咧，都有人係兜售嗰啲吉仔啊。 係， 咁我係 好中意食吉仔喎。 我係買咗成攬吉咧，去請佢食。哇！喺個火車裏邊，即係直頭開 party 咁滯啊！即係大架火車係逼滿人啦，上邊嘅行李架係坐滿人，我哋只腳下邊係瞓咗幾個人，成條走廊係坐滿人，但係好開心，好好 experience， 即係個感覺就係話。我哋開頭好驚，因為見到自己好似民工好窮，你要叫做有錢啲就會老笠啦。但其實佢哋真係好 nice， 嗰個年代真係好好，真係好 nice， 係 nice 到不得了，好開心嘅嗰個火車。即係我好，即係之後咧咁多年咧，我都覺得我都希望佢哋即係作為一個民工可以發達，可以生活好啲。咁當然可能而家係發。可能而家係發達啦，喺香港係搶緊 LV 啦，可能而家有幾個，但係真係好開心嗰一程，即係我對大陸呢個地方咧係好改觀嘅，係好改觀嘅。 哦，原來你就係大中華家， 係我係大中華嘅，我係大中華，即所以中國呢兩個字呢、這個地方咧，我係完全唔討厭嘅。我完全討厭，甚至乎我曾經我節目都講過，我係夢寐以求有一日，即中國人又好，香港人都好，可以揸住架車。翻大陸旅行，即係我唔理冇目的咁樣。 O K 啊，而家得啦。 即係話，喂，今日冇嘢做，阿 Ken 啲車你過去廣州、廣西啊，桂林。 你邊啊，宇川？喺桂林啊，我過嚟啊。 咁而家當然你唔好計過關或者時間上面，你話黐線，你行到中間俾人老笠七次啦。 咁你唔會㗎嘛，我希望有一日係可以做到呢樣嘢囉。 咪、嗯、我都試咗咁冇人好粒嘅，但係就你係要好小心囉，都係 你係要小心囉， 好撚小心。 即係我哋成日睇個睇西片嗰陣時候，見到啲嗰啲車咧，係啊 trailer 咁樣，成家人去到，哇、啊、去到邊度停車嗰時個嘢， 都跌咗曬角。 我嗰陣時咪同我大陸 friend 傾咯，即係早幾年 做呢啲啊？ 唔係，係啊，我諗做嘅。哎呀，屌你老咩戇鳩啦你，冇 市場。唔係有得做㗎。 唔係而家咧就係啲明星有，係 啦， 即係佢哋啲 A 卡士啲明星都有自己 trailer 嘅，大家買翻嚟。 唔係你同你個 friend 夾。車咧就喺你咁間公司度出，我喺中間度老笠， 即係老笠嗰啲， 就老笠 老笠佢爆 關懷。屌你！如果沿途去旅行啊，冇人買嘅，佢哋住酒店嘅，老笠嘅喎，冇㗎。 即 係 我希望有一日，即係全中國13億人加埋香港700萬人、嗯，可以有一個比較安全嘅環境，你去走來走去。大家可以欣賞下大江南北， 我諗都唔好。 所以習近平而家咪做嘢咯。 我諗喺我哋有生之年係應該未必，係應該 啦。習近平而家做緊嘢㗎啦， 做緊嘢係唔係佢將你老粒嗰啲人拎走，擺我老粒啲人喺嗰度啫。 將老粒嘅， 哇！呢個張金平嘅仆街啊，老粒咁多到我啦。 可能佢高明啲，起好撚多汽車旅館。 喺個旅館老笠你啫， 係咯，或者賣檳榔咯， 唔係唔使嘅，間旅館貴收你貴啲，喺嗰度價錢度老笠你咯。 所以我對中國呢兩個字係好有稀奇嘅，我到而家我都鍾意即係睇中國旅遊呢個雜誌。 咁樣係 嚇，好靚，即係好多景色係好靚，好值得去。 推到近呢十年，其實都即係嗰個感覺，由最初翻去覺得佢好撚落後啦，好撚可憐啦，覺得佢哋，即係我都覺得 先進啊， 係啊，好可憐噶嘛，你覺得佢 而家都係好可憐。 你俾錢，即係我哋用啲錢係唔會攞走噶嘛，因為翻嚟香港搶唔翻錢噶嘛，嗰啲 係啦係啦， 用完就要喺嗰度，誒喺嗰啲過關 嗰陣時啲，同埋嗰陣啲 coins 一毫子嗰啲咧，話搏熱熱噶嘛，大佬啊， 五分錢 咧搣都搣得開咁滯， 有啲紙幣噶嘛， 好細張 啊， 哇霉曬， 我唔知去到第幾年翻下，因為時阿媽都俾啲人民幣我買炮仗啊， 我係俾曬嗰啲人， 我係特登帶定一本簿仔去嘅。我哋夾喺嗰度，因為我驚我自己袋爛咗，冇事啦，大佬。 大汗啊！ 唔係啊，我係用到淨咪俾咗啲僆仔咯。 會㗎會㗎，好開心 㗎 嘛， 大佬。哇！你俾錢我， 而家就調翻轉咯。 我 Kenny 佢都俾錢我。 我 LV 話用咗一次 ，book 咗街唔靚，攞去 攞去 攞。 唔係就變咗即係由。 我記得細個你送過兩支炮仗俾我，攞個 LV 去。 你覺得佢好可憐個地方，你好想去幫佢哋啊？ 所以而家。係啊，你講， 你而家自卑咯。 佢到而家近呢十年、五年、十年就會越嚟越好。 所以而家呢個情況，呢幾年我就係、無論香港或者大陸就係、哎呀，點解搞成咁？係 啦， 咁撚樣啊！ 其實係唔使 你偷蝦寡片，你食都食得唔安樂。以前我哋翻大陸係好中意食嘅。 係啦， 好似你而家好怕食。好驚佢食， 你唔知食咗啲咩？ 越好食你就越唔想食。 以前我哋七八歲幾個表兄弟喺夜 遊翻去七八歲。 系啊， 好继续， 喺条街夜晚度行系唔惊啊！ 而家 真系 而家唔得， 而家都惊，而家惊冇女啫， 而家 又话冇女啊，好惊啊！阿牛点算啊？ 唔系你系嘅，即系由食啊玩啊好多，以前系你只系觉得佢穷，或者只系觉得佢落后，就反而系你怕佢呃你，或者屌你而家佢真系千方百计。去諗一啲你直情都冇撚諗過嘅嘢。 其實以前仲有好多去旅行，仲有好多好難忘嘅經歷。例如嗰陣時好簡單嘅，你去到每一個省或者每一個市咧，你去揾當地嘅中旅社，佢同你包辦曬所有嘢。book 架車，我哋嗰陣時 book 啊 book 咩啊 ？book 成架小巴嘅，即係一排親戚去。咁有一個導遊帶住你嘅。咁佢食飯咧，佢會坐開自己一台嘅。 佢而家都有嘅。嚇！而家 你叫佢坐埋食，佢唔敢嘅。即係佢係好唔敢嘅，即係佢分 下尊卑， 分下尊卑或者分佢我係打工啊，或者咁樣嘅。同埋去到試過一個經驗就係、是，你知嗰陣時佢哋行公司都係友誼商店啊， 高檔嘢啊， 到撚度都有嘅友誼 商店， 係咯，咁友誼 高檔包啊。 嗰陣時唔知去到邊一個市啦，唔記得咗。 而家友誼沙圈啊，屌！ 咁啊，佢哋好早收工嘅，通常8點零9點鐘散工。我哋記得有一次好差唔多收咗工，即係收鋪嗰陣時去，哇！佢直頭咧唔收鋪住，成間公司咧招呼曬你，直頭係。 因為嗰陣時細個去過廣州友誼商店咧。是要你拎回鄉證先入得嘅，大陸人係唔入得嘅。你係你帶住大陸人，你嗰個大陸人係入得。所以我哋嗰陣時咧好犀利㗎， 大有友誼商店啊，即係嗰啲親戚帶入去友誼商店啊，哇！聽講佢有來佬貨，有可可樂啊，正牌可可樂，咁啊帶入去睇啦，好開心嘅。 嗰陣時啲味精係擺喺櫥窗嗰度， 係好好犀利， 係啊，係啊。 嗰啲嗰啲有，因為嗰陣時有啲大陸貨咧，專係淨係輸出出口嘅，大陸冇得買嘅。喺友誼商店你會見到嘅。係 啊， 咁啊，所以佢哋好開心啊，入親去。咁但係唔同啦，而家。 同埋試過買金華火腿咯。 哇！呢 只我 高度 嘅 件事嚟 嘅。唔係啊，我想講係即係如果即係有即係如果有幸有內地嘅聽眾有執到呢個節目又即係聽到咧，我想講我哋即係如果我相信在座咁多位都係。我哋即係真即係懷念嘅咧，唔係佢哋有幾窮，我哋有幾有錢，或者我哋點樣幫佢。係 啦 係 啦 係 啦 係 啦， 唔係呢樣嘢，即係我哋係啦，我哋有幾威啊？當時點威啊？企高踎低啊？你哋當時黑衣點啊？我哋點幫你？唔係呢啲嘢咯，即係反而係可能真係食一隻雞，食一隻鵝， 係啦，就係呢啲啦。 係唔係你係唔需要加工啊？但係嗰只鵝。你 嗰只即係鵝嚟㗎嘛，大佬啊！ 即係鵝嚟㗎嘛。 係啊， 你嗰啲油係真係油咧，你我唔理喺邊度炸出嚟，佢 at least 佢唔會諗到喺個坑渠度屌你，畢啲油你攤下先。 就係啦，係 諗下咩辦法，點樣即係諗盡辦法遷鳩你錢啊！即係林林種種好多嘢，可能係呼吸一下好空氣，我都覺得喂好撚。 所以頭先慈生講民風淳朴咧，大陸人解釋嘅民風淳朴咧係有啲過火位啊！佢哋覺得就話你梗係所謂民風淳朴啦，窮啊嘛， 係啦， 窮咪民風淳朴咯。即係佢哋唔 夠氣， 因為佢哋嗰個經濟轉接太快啊，佢哋唔知道其實 萬元户跳出咗萬元户，好快 嘅 咋， 好快嘅時候佢覺得民風淳朴就係窮，但其實呢個世界上好多大都會好有錢嘅地方。都好淳朴，都民風好淳朴，但係佢都好經濟好發達，好有錢嘅。所以有冇錢唔代表唔民風淳朴，佢哋係唔明白呢樣嘢噶。佢永遠都會覺得就係你想我哋窮啫嘛，我哋有錢你咪睇我哋唔起， 你 咪妒忌咯。 成個社會搞到佢哋咧，即係搞到佢哋好 negative 啊嘛，好負面啊嘛。 可能你用個口幫我咬，即係咬一口蔗咁樣，我會覺得可能我都覺得喂真係唔精神，但係我會 enjoy 我欣賞佢嗰個誠意咯， 就係 豪情 啊 嘛， 係啊。就 instead of 你今日同我講，屌我請你食魚子醬唔撚使攞磅嘅，你嚟一食啊！咁啊，又如何呢？你大知。 所以即係個想嘅嘢就係話，唔係話要攞翻啲童年感覺，唔係話你拆曬啲樓，係種翻啲樹，我要聞翻啲牛屎味，即係唔係咁樣，而係喺大陸裏面有啲衣食住行四樣基本嘅嘢係可以。 係屬於佢哋噶嘛啲嘢。 正正常常啫嘛。 original 係佢哋。 喂，你搭車以前我哋搭車好辛苦，熬嗰啲巴。瞪到你暈又凍，跟住翻到鄉下幾個鐘，咁但係嗰啲係一個嘅 經歷啊， 經歷 好開心啊，講翻到 嗱，而家搭嗰啲巴，咁搭嗰啲白牌車，你又會驚， 所以你哋話我成日好記性係咁解咯，好深刻噶呢啲， 冇咗嗰啲 瞓幾輪覺都仲係，仲係生嚟都冇， 嘔幾轉啊， 係瞓幾輪覺啊，瞓幾輪覺都未到啊，嗰時我哋用分鐘做單位，上到大陸用一個鐘頭去做單位啊。坐七八個鐘頭真係好撚閒事嘅啫， 因為嗰陣時凍啦，我記得細個人翻鄉下咧，係凍咧，係凍到震嘅， 好撚凍， 係凍到。 你過嚟鄉下一定係咁 嘅， 係 凍嘅，即係講緊表達意思就係話，我哋都唔係話著住。咩 loft pon 啊？唔係 loft pon 係北角， 都 係 著住 loft face， 最多 loft face 極其量咪棉衲， 係啦，我哋都係著件棉衲仔薄切翻去，即係我哋都唔係話大款咁樣翻去坐勞斯萊斯嗰只噶，我哋都係凍住震住翻去，但係嗰個感覺比起而家著住羽絨翻去住五星級酒店係完全兩回事㗎、 啊。 我哋想攞嘅就係攞呢啲咁樣嘅嘢。同埋大陸人可能第一次，譬如十幾年前有啲大陸人嚟香港，佢覺得香港十幾年前嘅香港同而家香港唔同，所以兩邊都要變下。兩邊都要變下。咁你話係咪種族仇視？其實老實實 俾人搞撚到 係 其實老實實真係俾人 label 咗係個種族仇視。 屌你老尾，好撚簡單嘅啫，我成日都講，屌你尾，佢屙屎屙尿，我咪拉佢咯。係 咯。 Badlist 佢咯，就係咁簡單啫嘛。 你咪罰佢錢1500， 你講乜撚嘢包容啫？ 搞咁多嘢。 喂，香港人屙屎都要拉啦，大佬。 就係咁 鬼佬屙屎都要嗌。 邊個有屎忽？嗰、那個屎忽滴咗嚿屎喺街度，就係罰1500，就係咁簡單。係 啊， 你呢保到唔包容，而家香 沖起咗成件事。 一樣㗎。 調翻轉有個香港人啦，唔好話大唔大陸人，有兩個香港人啦，孭住個細路，你就喺旺角中心擘大隻鼻屙屎，俾人屌到爆啊，跟住俾人拍片。 即一樣噶，嗱香港人翻到大陸係咪好循規蹈矩咧？ 如果你老俾我喺沙咀掉個煙頭落地下，都即刻收你20蚊，即磅啊要你冚家拎。 所以即係你話，即係玩到個而家個遊戲就係話，香港人翻到大陸係咪真係一定會循規蹈矩咧？唔會掉煙頭，係會講嘢文質彬彬、文皺皺都唔會。冇 可能。 咁係咪係又係要包容咧？其實你唔需要包容，有法律嘅制度之下，呢啲嘢係由個法律去判決就得。即係俾人 label 得太緊要，我哋想要嘅嘢。其實唔係咁複雜 咯，好簡單嘅。 我唔係要你窮翻轉頭俾我睇。 大家唔使呃呃騙騙啦。 唔好呃呃騙騙，食只雞嗰只真係雞，唔好我雞我。 喂，老鼠嚟困我大佬。 你唔好喺老鼠嚟困我。 嗰只 嚇油就真係油，飯就真係飯，面真係面，即係咁簡單啫嘛。做到嘅冇問題㗎。 好啊，喂，快啲啊！時間差唔多。 時間開始差唔多，我真係想講一句啫。石岐乳鴿我都唔敢食啦。 哦，而家唔敢食啦。 而家唔敢食啦。係咪啊？你只乳鴿係咪真係乳鴿啫？ 今日呢個節目我俾阿遲啲份總結啊，快啲你總結啊。 做咩總結啊？ 有總結㗎嘛我哋。 係咩？ 唔係你都未講你去香蜜湖啊？ 冇冇唔講啦，大佬仲講。 跟住多咗個細佬啊。 係咯。唔係過咗好耐之後，唔係我去完之後突然之間， 乜梗係啦，多 個細佬。係係嗱，就 即係，誒翻屋企啦，依家細佬。 大家俾一分鐘嘅總結 嚇， 一分鐘 有咩總結啊？未翻完鄉下，未翻翻嚟，係咯，唔係過關嗰啲，即係好多年之後，我先發現，咦，我原睇電視先知啊，原來兩個地方嚟嘅，即係一直我都舊，可能咦，唔係喎，條陸路連住㗎， 最大中華原來 唔係，即係 一早已一出世已經回歸咗， 即係唔係我都有陣時我都要諗啊，點解我喺九龍過香港唔使過關，但係我過條深圳河要過關咧，都係咁上下啫，都係過氹水啫，即係嗰下後好多年之後先發覺呢樣嘢。 你識你而家同唔到遠大陸？即係如果而家 基本上我懂性之後都冇點翻大陸。我哋鄉下都唔係好想翻，因為其實嗰個轉折咧，即係唔中意係坐車去到咁遠啊個問題，係咯。 你邊鄉下？ 我喺 法國， 廣東啫，都係廣東過多一大。 法國啊，望波嗰邊啊。 係咯。 咁你總結完啦？ 總結完㗎啦。 總結完就係你唔翻大陸。 係咯。 總結完就係冇得翻大陸，就冇人又俾我老點咗嚟幫手做節目，好撚慘。 唔係黑 哇成粒鐘喎， 啲雨聲又大翻曬，頂 係啊，大翻曬黑雨啊！ 我開多次啦咁樣， 頂 啊！好啊，喂，咁啊，總結咗啊， 差唔多啦。 翻大陸就暫時翻到呢度先啦。 係啦，三個六突然間翻大陸㗎啦。 三個六翻大陸咯，你問下。 咪總結又啊唔係你喎，你嗰句啊咩黃泥白石， 我哋 嗰 個總結就係翻大陸黃泥白石黑水氹記緊住係嘛？ 好， 如果唔係就好容易跌咗落個氹度啦， 跌咗個屎坑嗰度， 跌落屎坑度啦，或者跌落個井。大陸好多井嘅，而家冇井。 唔係而家啲坑渠咯。 係啦，而家 冇個渠蓋啫，都係。 以前真係有井啊，翻鄉下好多井。 有好多井。 叫我哋成日想屙尿落井度俾人屌嘅，又撲街啲井飲水啊，仲喺度搞屌人去。好啊，咁啊，大家翻大陸嚇，小心啲，而家翻唔好叫咁多雞，危險。 好，再見， 再見， 拜。 大家好，我是刁文牛，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rega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